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与沈乔道别后，陈宫一路担惊受怕出了城，见没人尾随或拦截，这才放下心来。怀州离周朝近，往来商旅频繁，连城门外边白天里也有人挑着东西在卖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热闹得很。先前顾着躲避那些厉害人物，陈宫也没来得及细看，此时身处繁华市集，十几岁少年爱看热闹的心思又冒了出来。 哼，没想到这怀州白日里这样热闹，连城门外都这么热闹。 烙饼，刚出炉的烙饼。 哎，老板，给我来两个。 哎，好，小郎君。哎，给。 陈宫买了两个刚出炉的热腾腾的烙饼，准备路上吃，其他地方他也没敢多逛，四下转了一圈，便沿着官道继续一路往北走。走出百来步，便听见身后传来一阵马蹄踏踏，夹杂着尖叫哭泣的动静。陈宫忙扭头回身，看到几个人从城内疾驰而出，朝他迎面跑来，后面则跟着大队人马手持弓箭纵马狂奔。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愣在当地站了片刻，眼见那些人越来越近，身后人马甚至已经拉开弓弦上了箭矢，准备朝这边射过，登时吓得魂飞魄散，下意识也跟着跑，脑子却还稀里糊涂的，不明白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场面。不单是他，城门口的百姓登时乱作一团，四散逃窜，惊叫不已。 我可真是倒霉至极，去哪儿哪儿出事儿。 晋王好剑法，真可谓是百步穿杨，力无虚发呀。 是啊，是啊， 那可不嘛。 晋王的剑法天下第一。 前面那个跑得快，你们不许动，我要射他。 啊，谁啊？不会是我吧？ 还有谁比陈宫跑得更快？没有了。他忽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达官贵人大多喜爱狩猎，但有些人很变态，他们不喜欢猎动物，专门喜欢猎活人，将囚犯奴隶放出去，命他们尽力奔跑，然后以箭射之，死活不论，这叫人兽。陈宫也是出了抚宁县之后才听人说起过的，当时他还听着稀奇，跟着啧啧出声，现在跟说书一样的故事放在自己身上就一点也不好玩了。意识到这一点，他的心顿时跳得比鼓点还要快，一颗心只怕就要蹦出胸膛。陈宫突然停下来，转身伏地高声求饶： 贵人要命，贵人要命，我非猎物，更非奴隶囚犯，而是良民啊。 良民，良民又如何呀，本王想杀便杀。哎，你抬头来看看啊，虽然肤色黑了点，但是倒也清秀，四肢看着也柔软，我若饶你一命，你有什么报答呀？ 我草民自当做牛做马，甘为贵人驱遣，甘为贵人驱遣，甘为贵人驱遣。 那好，来人，带回去给我洗干净喽。 贵人要命啊！我没有什么姿色，我不想跟您回去，贵人。 陈宫少小离家，绝不是半点人情世故都不懂的。眼见边上所有人看着他的表情都很奇怪，再加上刚才这人说的那番话，他突然反应过来，自己这是被看上当男宠了。男宠在齐国，尤其是在齐国贵族上层，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。齐国几代皇帝都男女不忌，上行下效，下面自然也跟着男风大兴。陈宫不知道他遇上了齐帝身边最有名的姓陈，但这并不妨碍他反应过来之后吓得魂飞魄散。穆提婆的脸色沉了下来，陈宫的心砰砰乱跳， 他跟着沈乔学过几招拳脚，可对方大队人马个个携刀带剑，目露金光，他这点三脚猫功夫根本派不上用场，只怕还没靠近这位贵人就已经被万箭穿心了。 以前以为自己天不怕地不怕，可事到如今方才觉得幼稚可笑。以前我不怕是因为那些情景我尚且应付得了，现在害怕是因为眼前这些来历不明的权贵，我甚至都不用弄清楚他们的身份，就知道自己一定是惹不起的。哎呀，我这次怕是没有人能救得了我了。 哎呦，郡王，小人还从未见过如此不识趣的人呢。 是啊，此人也非绝色，你能看上他是他的福气，他居然还有胆子拒绝，我看呀，不如当场射死算了。 是啊，郡王， 不知好歹的东西。 是， 贵人请容小人细说。小人无甚姿色，不值得贵人如此高看的，但是小人却认识，却认识一个人，他比小人还要好看许多。不不不不不，是比贵人您带来的这些人加起来还要好看。 真会说大话。 你看他一副乡巴佬的模样，竟然说见过比我们还漂亮的人呢。 就是啊， 我倒是想看看这世间能比咱们几个还漂亮的人到底长什么模样。 真是笑死人了。 那个人就在城里，我们刚刚才分手。贵人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。他生的一副好相貌，只是眼睛有些不便，是个瞎子，怕贵人您见了不欢喜。啊， 说起来我还没玩过瞎子呢。绑在床上的时候想必也不用蒙住双眼了吧。 这样倒是省事儿了。 哎呦，真是羞死个人了。 我真是好兴致啊。 一群毫无节操的权贵。但我现在话已经说出口了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对，沈乔身手比我好，说不定能打退这些人，也说不定他们去到那儿的时候沈乔已经走了。 还不快带我们去。 这位贵人，其实那人虽然脸生的好看，但是身体不好，只怕会让您扫兴。 那不更好，病殃殃的玩起来还别有一番兴致呢。若是玩死了，那也是他自个儿身体不好，怨不到我头上来。哎，你若是不想带路也可以，那就由你来顶替吧。你身体好，想必怎么玩也没问题。让你脱光了，跟我养的狼狗一起玩好不好？正好他们发情，我还愁没办法给他们找交配的呢。 啊！万万想不到世间还有如此残暴的人！我，哎呀，沈乔，你也别怪我。我是被逼的。好，我带贵人去。 走走走， 咱们 看看 是什么样的。 就是能长成什么样啊。 陈宫带着大队人马进了城，来到原先他们入住的客栈。此时距离他离开不过刚刚过去半天，陈宫忍不住回头看了穆提婆一眼，后者看见客栈内部简陋，皱眉掩鼻，不愿入内，只让几名随从跟着陈宫进来交涉。客栈老板对他还有印象，见他去而复返，身后又跟着一批人马，不敢怠慢，忙迎上来询问。 您这是？与我一道入住那人可还在？他眼睛不太好，还拄着根拐杖。 有，还在。他还在厢房里，没下来过。 还好沈乔没走，可是 磨蹭什么，还不带我们上去。 对方涂脂抹粉，透着一股拿枪做事的味道，陈宫看都不愿多看，可他没法违逆对方的话，只能磨磨蹭蹭带着人上楼，一面希望沈乔已经走掉，又希望沈乔还在。陈宫带着人上楼敲门。 是谁？ 是我。 陈宫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快进来吧。 我， 哎，怎么还不进去啊？ 沈乔有些意外，声音一如既往的平和。 陈宫五味杂陈，负罪感一下子涌了上来。穆提婆的随从很不耐烦，用力推了他一把，陈宫往前踉跄，顺势推开门。沈乔正坐在窗边，脸微微往外侧，似乎在品赏窗外的风景。但陈宫知道，自从那夜之后，他的眼睛就彻底看不见东西了。 这就是你说的美人儿，也并不和…… 随从这话在沈乔转过头来时顿了一下，有点接不下去。在下面等得不耐烦，干脆自己上楼来的穆提婆则眼睛一亮。他出身贫寒，因母亲得势，后来他自己又与皇帝厮混在一块，这才过上奢靡无度的日子。所以他非常注重穿着，若是看见别人衣裳打扮不够华丽，便不会将人放在眼里。沈乔的衣裳自然不会是什么好料子，头上也只是简简单单束了髻，甚至连玉簪都没有，只用与衣裳同色的天蓝色布巾束着。然而穆提婆却完全移不开眼，这些粗糙的衣料完全遮盖不住美人本身的出色，甚至在沈乔面无表情朝他们这里望过来时，他还感到口干舌燥，有股按捺不住想冲上去将对方摁倒，撕开衣裳肆意蹂躏的冲动。 陈公，你还带了什么人过来？ 这小郎君有点意思，不知道这人皱眉哭喊出来的时候又是何等的销魂滋味。等我先将他带回去，扣在怀州这里玩个够本，再送去给齐帝。他可是跟我一样，总喜欢玩些与众不同的东西。这样一个瞎子美人送过去，皇帝必然会高兴得很。 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 陈宫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